第二十二课，谈兴趣。情景一， 平时你都喜欢做些什么？ 我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休息的时候爱在家看看书，听听音乐。 那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？ 和朋友在一起呀，我一般和好友一同去旅游或者打保龄球。 看你身材越来越好，应该有什么好的健身项目吧？ 也没什么的，就是定期到健身俱乐部去跳跳健美操，周末去爬山什么的，之后会感到神清气爽。 是啊，对现在生活在忙碌的大都市的人来说，常常进行有氧运动是极为必要，也是极为重要的。 听说网球也是一项很不错的休闲运动，我正打算到正规的学习班去学习呢。 哦，你想打网球？我可以教你啊。 啊，你真的可以教我吗？真是太棒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？ 明天正好是周末，明天就开始怎么样？ 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言为定。 生词：健身、项目、定期、俱乐部、健美操、神清气爽、忙碌、都市、有氧运动、极为、休闲、正规。 情景二，大浩，大浩，帮我铺点东西，哎呦，烫死我了。 快放下，叫他没用，他现在已经钻到书里去了。 真拿他没办法，昨晚看到三点多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又唉声叹气的。 又在说我吧？我推荐你们也看看这本《指环王》，看书和看电影的感觉就是不同，书会让人插上想象的翅膀。 别讲你的读后感了，快来吃面，再不吃就泡过劲儿了。 我不吸烟，不喝酒，就这么个爱好，你可不要剥夺我的人生乐趣啊。爱华，你的爱好是什么？ 有空的话，我会一边喝咖啡，一边听音乐，也会和朋友去看电影。 你很会享受。你都喜欢听什么音乐？ 古典音乐、轻音乐等。如果你们感兴趣，我有很多碟，可以借给你们听，还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些音乐网站。 好，这叫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可大浩就不是了，他一看书就把我这个室友忘到一边。 哎哎，你说话要凭良心。前两天我还推荐你看过一本书，你嫌太长。 好了，别吵了，快吃面。 生词：扑、烫、钻、唉声叹气、指环王、插、翅膀、泡过劲儿、剥夺、乐趣、古典音乐、轻音乐、音乐网站、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、室友、凭良心。